直到天明。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 经过七年的设计研发，中国自主研制的首架大型客机 C919 今天上午正式总装下线，我们期待已久的国产大飞机终于来了。 C919 在过去的七年中经历了什么？它和同类型的飞机相比较有何优劣？为何在设计建造之初一定要按照西方的试航标准来进行呢？一切关于 C919 的问题，今天晚间我们将为您解读。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C919终于等到你。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咱们又见面了。今天是2015年11月2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时间呢，回到1948年11月2号，也就是67年前的今天，世界上的第一家电视公司在英国伦敦开播。这家公司呢，是在英国伦敦亚历山大宫开播的第一个算是电视节目的公司。时间呢，再往后推啊，到了1922年。再往前推啊，不是再往后推，再往前推。时间到了1922年呢，是 BBC， 也就是英国广播公司在那个时候成立。其实这也是啊第一家呢电视公司的前身。1953年6月2号 ，BBC 现场直播了伊丽莎白二世在西敏寺的登基大典，估计呢全英国大约是有2000万人直接目睹了女王登基的现场状况。有人说呢，这家电视公司的成立也是标志着电子时代的开始。刚才和大家说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第一家电视公司在英国伦敦开播。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和各位来回顾呢，在66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9年11月2号，中国民航成立。这一天呢，也被定为是民航日。而我们接下来要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说的这个话题，就和民航业有关系。而且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件事儿，对于整个的中国民航业而言呢，是一个大跨步的一个象征。到底是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经过七年的设计研发，中国自主研制的首架大型客机 C919 今天上午正式总装下线，我们期待已久的国产大飞机终于来了。 C919 在过去的七年中经历了什么？它和同类型的飞机相比较有何优劣？为何在设计建造之初一定要按照西方的试航标准来进行呢？一切关于 C919 的问题，今天晚间我们将为您解读。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C919 终于等到你。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新闻广播继续呢，由玉龙在这个频段向您问好。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来分享的话题呢是 C919 这个字儿，这个字母加上这串数字，成为了今天的整个新闻的点击热点。包括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很多电视节目也在和大家来讲述 C919 相关的内容。其实呢，我个人对于 C919 呢已经期待很久了。过去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和大家来提过 C919。为什么说期待已久？那是因为这架飞机的总装下线，对于整个的中国民航业而言真是太重要了。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架飞机的到来，因为在过去呢，在商用飞机的这个 个领域，我们都是买外国的，基本上就是两家公司的多一点，一家呢是通用啊、不是通用，一家呢是空客，另外一家呢是波音啊，他们其中呢有用过通用的发动机，所以呢咱们基本上平常出行的时候坐的都是美国人生产的，或者说呢是欧洲的这家空客公司生产的大飞机，但是未来我们将会乘坐由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大飞机。除此之外，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大飞机未来也会在国际市场当中跟这两家公司啊来一起竞争，也是分得一杯羹。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中国民航业而言，这是太重要了。刚才呢还跟大家提了，今天呢是中国民航日，在66年前的这一天呢，中国民航是正式成立了。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再回到 C919 的身上，到底这是一架什么样的飞机？在专家看来呢，这架飞机可圈可点的地方在哪里？介绍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副主编王亚楠，欢迎亚楠，你好。 你好，玉龙，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玉龙晚上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来，我们先问问亚楠，这个消息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你呢是一个航空这个业内的算是从业者了，你自己感觉如何？ 其实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有一些新闻迹象表明919快下线了， 嗯， 但是不知道是在11月2号， 嗯， 所以等到提前一天看到这个有消息爆出的时候，感觉到还是很兴奋，因为这个节点对于中国的民机制造业来讲，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嗯， 也是一个跨越的象征。 对，难怪会选到这一天呢，中国民航日。 对，中国民航日。对，因为中国的大飞机已经有45年的梦想了，从70年运十开始， 嗯， 那但是呢，一直没有成真，到今天为止呢，自主研发的919。走下生产线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嗯，对于一个飞机而言，当它总装完成以后走下生产线，这对于整个这个飞机最后变成一个可以出售的商品，这个节点有多么重要呢？ 嗯，应该说很重要，但是呢它只是标志着生产制造环节的完成。 嗯， 接下来呢就是这种繁琐的检测和检验工作，在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呢，飞机会进行一些地面的试车， 嗯， 包括地面的滑行，然后呢都准备完毕之后才会迎来它的首飞，所以这个时间应该是还是蛮长的。 嗯， 首飞之后呢是更加复杂的试航认证试飞， 嗯， 全部都结束之后取得了试航证，这个飞机才准备投入商业运营， 才可以去卖。 对， 咱们平常人才有机会才能做得到。 没错。 那它的首飞大概会在什么时候？ 首飞初步的，现在按照时间推算的话，大概应该会在2016年的上半年吧。 嗯， 如果快一点的话，可能三四月份；如果要稍慢一点，可能要到5、6月份。 对，其实时间咱们算一算，也就是半年左右，半年不到，这飞机可能就要飞起来了。 对， 接下来还会历经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像您刚才说的反复的检测等等等等。这一会儿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关于 C919， 火龙女这边有什么样的情报和大家分享。 其实关于这个大型飞机的最开始制造包括立项的时候啊，我觉得从我们历史上去梳理一下，刚刚亚楠也提到了这个7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一开始做这个大飞机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啊，一直到2006年1月啊，立项将这个大型飞机项目列为国家的中长期科技规划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别小看这16个重大专项，这个是奠定了我们大型飞机这个项目最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嗯， 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做任何一项大的工程和大的项目，不光是需要你的基础的一个目标定好之后呢，你需要大量的科研人员，需要原材料，需要你的整个工业制造体系的相当完备。而2006年的时候1月，我们立项将大型飞机制定为这样个16个重大专项之一，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 嗯， 而另外一个我关注到的一个数字，就是一个年份，就是2008年啊，这个年份也非常重要。08年5月的时候，是这个组建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08年5月揭牌，而中国商飞呢是在上海揭牌成立，总部啊在上海，其实也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具有非常先进制造业基础的一个城市， 嗯， 由我们科研人员用巨大的这个装备制造的基础来去承担这样一个项目。其实对于整个这个中国的大型飞机的项目，飞上蓝天可以说是国家的意志，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航天航空人的一个整体意志，也是我们人民的意志。 对，其实呢，大家过去说中国人呢可以来去造飞机，包括我们自己造的什么大型的军用的运输机，我们自己造的战斗机，我们也曾经说过的歼20、歼31，其实这个呢是 整个军事实力包括科技实力的体现之一，但是如果说是一种综合实力的体现，还是要最后看在你是不是有能力去造这个大的商用的飞机。 没错， 因为毕竟商用的飞机是一个大规模的产量，而且它对于你整个的技术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回头呢再来讲一讲啊 C919，刚才虎龙提到一点，说在这个运十的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有了。而我看到的资料说，当时啊，像欧洲的空客，也就是现在已经很大的这家公司，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崛起的。 没错。 那为什么我们的运十后来就悄无声息，而空客就走到今天？C919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诞生的呢？ 我觉得如果梳理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些能够引发我们思索的这些线索。 嗯， 比如说空客呢，当时虽然空客是在那时候起家的， 嗯， 70年代才成立嘛，那么咱们在造运十的时候，空客也正在打造它的第一代产品。 对， 但是空客原来合并组成空客的这些公司，他们以前就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 嗯， 所以说如果你从欧洲做民航客机来讲，那么在70年代以前，欧洲至少已经有40年的民航客机制造经验，但是中国在那个阶段还是零。 嗯， 而且欧洲在合并这个公司的时候，是以一个开放的架构，多国参与， 嗯， 共享资源，共同的来集成设计和制造这个产品。但是我们的运十在当时中国这个国际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国际环境，而当时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其实也促成了我们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去开发一个民航客机。 嗯， 这个客机作为产品是很成功的，100%中国制造。 嗯， 这个是如果按照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制造就应该是全自己造，那符合这个标准，全是中国人自己造的。 嗯， 而且飞得很不错。 嗯， 但是它作为一个市场化国际化的商品，它不能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从一开始制造的时候就没有按照国际的试航的准则和技术的条件去作为一个商品去打造这个东西。 那问题来了， 对，那 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规则玩？据我了解啊，像俄罗斯他们自己生产的伊尔系列的客机也没有什么欧美的试航证啊。 嗯， 没错，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其实原苏联包括俄罗斯也曾经吃过这样的亏。 嗯， 那当时呢，他这个国土幅员面积很庞大，他认为我国内市场就足以支持我这个民机的事业发展，所以像原来苏联的这个伊尔系列啊， 嗯， 一直到后来的伊尔86这样的飞机都没有取得欧洲和美国的试航认证，但是它有俄罗斯航空的试航认证。 嗯， 但是对不起，欧洲和美国不认这个。 嗯， 所以它只能在国内飞行。但是实际上这个民机制造业是一个规模经济。 嗯， 那它盈亏保有点是有一个产量最低点的。 嗯， 那你这个产品产量总是上不去，不能走出国门，它的市场潜力是有限的。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的民机制造业实际上是在萎缩，现在也是苦不堪言。 嗯， 那么中国不可能再走这条路，我们一定是以开放的架构，一开始就用国际的试航准则。这个试航准则说起来有点冤，因为它是航空强国或者说工业大国在提前迈进的基础上制定的准则，这个准则不是为他们自己服务的，是为所有乘坐飞机的人或者参与民航运输业的人服务的。 嗯， 所以说我们不是满足西方的要求，而是满足这个行业的要求。 嗯， 对不起，现在这个行业的要求对于一个新像中国这样的后来者而言很严苛。 嗯，这个要求呢，过去我也听说过，是非常非常的难，就整个的飞机要取得这个试航认证要经历好几年的时间。据说啊，当时有人对于 C919 有一个乐观的预测，说它如果能够取得试航认证，也得是在2020年之后的事情了，差不多才是可以拿到整个的试航的认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试航的认证。您刚才讲到一点，说它非常的严苛，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会理解成为说，这是已经崛起的欧美的航空大国他们所设计的一种技术壁垒啊，你们后边的人技术不到，你们没法跟我们玩，所以你们干脆就别进来了。因为整个卖飞机的这个市场也是很挣钱的，之前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说中国未来的对于民航的客机的需求量大约会在6000架左右。 对， 这一架飞机可都多少钱呢？这6000架， 对， 真是天文数字啊。所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试航认证的标准，这个标准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技术壁垒，或者说它是一个很难去完成的一个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完成的任务。 嗯， 主要是看这个从业者，我们这个行业有多大的决心。如果你认为它是壁垒的话，其实我更多的觉得这是一种 有消极的心态在里面。 嗯， 因为这个整个的试航准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拍脑袋定出来的，说咱们为了不让后来者进来，咱们定这么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最早就是为了规范这个民航客机的制造业。 您能举几个例子吗？让大家就特别了解说这个 标准。比如说它的试航准则里，比如说对于发动机， 嗯， 发动机在经受一只三磅重的鸟以每秒几十米的速度打中叶片的时候，这个要求发动机的碎片不能够穿破这个发动机的壳体，发动机不能起火燃烧，不能爆炸， 嗯， 可以停转，但是不能有碎片甩出，这是对发动机的一项要求。 哦，可是这个听起来就觉得有点是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但是你看罗罗的那个发动机空气炮撞击实验，那就是成功的，所以这个挑战非常严格。甚至罗罗的新一步就是正在做的实验啊，他把发动机的叶片上装上爆炸物，把叶片炸掉， 嗯， 来考察这个发动机在缺一片叶片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工作，或者说不会出现重大险情。 嗯， 这就是对发动机。你比如说飞机结冰实验， 嗯， 把飞机开到结冰的云层里，让这个机翼上结出两英寸厚的冰， 嗯， 两英寸五厘米了， 哇， 然后这个时候考察飞机的操纵性，要求飞行员左右压杆带坡度， 嗯， 你这飞机还得操纵灵敏，不能说操纵不灵， 嗯， 这是一项考核， 嗯， 这个在试航认证里面有上千项这样的试飞科目，你每过一个，所有标准都达标了，给你盖一个章，这个文件算过了， 嗯， 一共数千份文件都盖了章之后，局方才会考虑是不是可以给你颁给你试航证。 哇，胡龙，你听完以后有什么感觉？ 我 这真是太难了。 我觉得说难呢，这个应该带个引号。 对， 就像这个王主任说的，这个为什么我觉得带个引号呢？因为对于技术攻坚克难的科学家来说，可能往往是这种攀登科学里程当中的那个明珠， 嗯， 才能让他们去很好的去有劲头去攀登。 嗯， 而且可以想象，一旦说这个明珠我们中国人摘到了，或者说我们中国制造的大型飞机拥有这样的一种项目，那其实从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从整个行业的标准制定来说， 嗯， 我们就具备了这样的资格和强国去掰手腕。 对，而且你从这个角度说完之后呢，我其实在想什么，刚才呢王主编也提到说，这些标准都是在过去为了保证大家乘坐飞机安全的基础上所制定出来的，而且有不少的标准都是吸取了过去的事故的经验。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个法航447，那个航班就是因为一个结冰的原因导致那个航班坠落，所以有很多很多过去这样的经验导致说这个标准就得制定得很高，所以飞机达到这些标准，它才能够应付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情况，这样才能够更加保证人员的安全。所以呢，这个标准也是对于一个飞机成为可以在全世界有竞争力的商品很重要的一个背书。我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话，那我跟波音跟空客我都可以同样去竞争了。那说到这个竞争的问题，接下来我就想再和二位来聊一聊关于 C919 的竞争的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都了解到，就是现在在整个的民用的航空市场当中，已经是有一些飞机有着很好的这个口碑，也是有着很好的销量。比如说对于波音而言的737 777，还有它新生产的787，对于空客而言的320，我基本上我在国内做这个短途的这个航线 非常多， 对，都是320，这飞机都了不得了，全世界卖好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的 C919 能和它去竞争吗？这个竞争在您看来，它的优点又在哪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经过7年的设计研发，中国自主研制的首架大型客机 C919 今天上午正式总装下线，我们期待已久的国产大飞机终于来了。C919 在过去的7年中经历了什么？它和同类型的飞机相比较有何优劣？为何在设计建造之初一定要按照西方的试航标准来进行呢？一切关于 C919 的问题，今天晚间我们将为您解读。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C919 终于等到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终于等到了 C919， 就在今天上午呢 ，C919 整个总装下舰是在上海下舰的。我们晚间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是及时跟进，通过科学的角度来去给您解读一下，到底这个飞机呢对于整个中国的民航业而言有多么的重要。另外呢，今天也是中国民航日，在这个日子下舰，其实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礼物。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副主编王亚楠，再次欢迎亚楠，你好。 玉龙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嘿，各位晚上好。 以下我们就要来说一下刚才虎龙提到的一个问题啊，掰手腕啊，说这个可以通过了试航标准以后，我们就可以和空客和波音去掰手腕了。可是亚楠，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个手腕咱们能够占多少的这个胜算？据我了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C919 它的发动机都还不是国产的。我们都知道，对于任何的这个现代的机械而言，动力系统是它的核心，是它的命脉。当飞机的发动机都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时候，咱们怎么去跟人家掰手腕呢？ 实际上作为一款客机，在市场上而言，其实没人在意它的发动机是谁制造的。 嗯， 那么更多的在意你这个总体的性能究竟如何。 嗯， C919 现在用的发动机呢是 CFM 公司的，那么这个发动机跟空客最新的 320neo 和737最新的 MAX 是同一个系列。 嗯， 就说我们的动力系统是类似的，或者说只是一个家族里不同的子型号，性能非常接近。 可是您说到这个问题啊，过去啊，我给您来这个引一个大家在生产汽车的时候的担忧，就说中国人在生产汽车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发动机。 嗯， 我们总是从国外买发动机，万一有一天人家不卖给我们了，我们这个发动机没了，这车可怎么出厂？飞机这样的担忧难道没有道理吗？ 在民用航空制造业上，这个壁垒问题暂时还不用担心，因为它相对比较开放。 嗯， 另外一个，中国自己的民用航空发动机实际上已经是在研制过程中。至于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发动机装在自己的大飞机上，这是个时间问题。 嗯， 我们是有考虑的，在国家的动力产业战略上是有这个构想的。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关于 C919 和同级别的737和320的竞争。您刚才讲到发动机的话和320最新的发动机， 对，我们是一样一样的， 一样的发动机，这个新是一样的。那除此之外，接下来其他的地方您觉得有什么可以竞争过他们的吗？ 我们有些新的特点，比如说咱们的919采用了现在比较新潮的这种先进的气动设计，你看飞机流线型非常好。 嗯， 特别是前面的风挡都是圆弧的。 嗯， 跟这个整个的机头是融为一体的。 对， 这样的飞机呢，飞行的时候阻力势必就要小，那么换而言之就是更省油。 嗯， 另外一个，咱们用了超临界翼型，这样的翼型呢会在飞机的巡航过程中给飞机以最佳的效率。 什么叫超临界翼型？ 它是指机翼的剖面，这个截面的特殊形状。 嗯， 是选择了一个超临界翼型，也算是比较现代的一个设计。 嗯， 但是这样的翼型选择呢会给你的整个机翼内部的构建的设计带来很复杂的这种解决，就是你必须要考虑的很周全，你才能把这些部件装在这样的一个机翼里面。 嗯， 所以这个对我们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挑战。 嗯， 另外这个咱们的座舱更宽敞，乘客的乘坐舒适度会高一些。 对， 另外驾驶员这个飞行员他的人机交互页面更友好。 嗯， 操作的体验也会更好，这个都是我们在设计过程中赋予它的一些新的特点。但是对于运营者来讲，最关心的还是你这个飞机是不是具有很好的经济性。 嗯， 它的适应性怎么样，它的维护性是不是好，因为市场是最后它的使用者实际上是两种人，一个是航空运营商，一个是乘客。 嗯，在这两种人当中，可能乘客还排其次， 对， 运营商是最重要的， 因为订单运营商下， 对，因为是由他们来决定买飞机，只不过乘客来决定买飞机票而已。 对 没错，其实对于这个很多这个我们说到乘客啊，这个关注到这个舒适度嘛，确实，但是对运营商来关注的那就是能不能赚钱，以及我这个飞机到底跑起来飞起来的时候，我从 A 地到 B 地我这个耗油量多少。 嗯， 而且遇到突发事故，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能否去承载更大的一些危险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对于我觉得运营商要考虑的来说，对于尤其我们中国的这个 C919 来说，更大的考验其实是在后面。 嗯， 更大的考验是在后面，而且是在整个市场规则、市场竞争的环境下，能否去占据市场的高点， 啊，在今后的过程当中，包括成本，包括使用的效率，而且包括在运营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处理，其实这个飞机在运行当中呢，我们要考虑到细节处理的这些管理成本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软性的一些管理实力， 对， 更加重要。 这个飞机在组装的时候啊，据说就有超过100万个零件， 没错， 这还是一个算是中程飞机吧，差不多一样， 中程飞机， 对，中程飞机，而且呢它的这个载客量也不是很多，174人，这是装最多的时候啊，就挤得不能再挤的时候，只能挤下174个人、 嗯、 据说呢飞也最多能飞5000公里多一点，5500公里左右，这还是一个超远航程。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飞机呢不能算说是一个能够覆盖整个就是民航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一个机型，例如说像787这样的飞机就能够进行跨洋的飞行，这个飞机还是比较是就是就怎么来说，我觉得更大一点啊，是不是技术的这个成本啊，不是成本，就是技术的这个含量会更高一点。因为我今天在看关于 C919 的相关内容的时候，还说除了 C919 之外，未来还会让我们值得欣喜的更大的飞机，说这个飞机呢可以跟777或者说跟空客的像330这样的级别来去进行竞争，这个也是在计划当中的事儿吗？ 嗯，有这样的消息，我看到过这样的报道，也其实更早的时候也有传闻。其实919系列呢，未来是有改进的计划的，比如说加长型的，可能未来有929，或者还有公务型的，还有货运型的，这个是有增程型的，就是可能飞得更远，飞到6500到7000公里。 嗯， 那么至于更大的飞机，有传闻说中国可能会考虑跟俄罗斯合作，在这个双通道的宽体客机上， 嗯， 做一些项目的考量，特别就是做就像你说的330这样级别的，那这就属于真正的大飞机了，那就是干线客机里的中坚力量， 嗯。 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说中国一开始做的是919是个支线客机呢？或者说是5000公里左右的支线客机？这个是有一个市场考量的，因为这样量级的飞机在市场上需求量最大， 卖得好， 对，卖的数量最多。所以你如果一个后来者想在市场上站住脚的话，你肯定选择一个市场保有量、需求量很大的飞机。 嗯， 像那种超大的飞机，像这种340或者说747这样的飞机，它的销售的绝对数量毕竟还是少。 嗯。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商品或者刚刚面对这个市场的商品而言，能够让卖商品的这家企业活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它这个东西得能卖得好。至于说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说还有其他什么更能够代表技术实力的好商品的话，得一步一步再来。你说到这一点，我就想起了不久之前呢，就是看到一家非常有名的汽车生产厂商，这个厂商呢叫宝马。他们当年来去生产摩托车的时候，说这公司都已经快不行了，还说我们那个发动机也卖不出去了，这个怎么办呢？一看，哎，现在这个摩托车卖的挺好，干脆我们就生产摩托车吧。后来，哎，这一下呢，就让他起死回生了。后来摩托车在发展的时候呢，后来又有了汽车，摩托车又卖的不好了，看到大家呢都在买汽车的时候，他们也很聪明，就生产了一款非常非常小的汽车。那车的名字我有点记不清叫什么了，它是从那个正面来开门的，那个卖的也很便宜，大概 那就好像以塞塔 啊，对对对，没错是以塞塔。以塞塔呢，据说啊是这个当时这个当地老百姓花3个月4个月的工资就能够买那么一台车，哎，买来之后呢，家里就可以开着出去玩，据说还能翻越阿尔卑斯山。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这个车的销量又很好，又再次挽救了这个公司。所以我在想啊，刚才你提到的这一点，这还是一个很有智慧的选择。就面对市场竞争的时候，先活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没 错。接下来我还想和您再分享一个话题，是今天我还在看大家对于 C919 呢纷纷表现出了很兴奋很乐观的一个情绪的同时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呢就是和军机之间的比较。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到这个运20这个话题，就也是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军用的运输机了。那么这个军用运输机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已经有很成熟的飞机的机型开发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又开发了民用版的 C919， 未来民用版的 C919 有没有可能也会做成军用？因为我了解到你像波音这样的公司，波音他们的军机、民机，甚至相关的宇航设备，包括国际空间站都是它生产的。 有一部分是它生产的，有没有可能未来也会走这样的一条路 C919 呢？ 而且波音的民用平台呢早已经为那个海军和军方使用了， 没错， 对，它作为海监飞机作为海上的巡逻机包括反潜机，这个它都已经在这么做了。虽然中国呢拥有自己大飞机的平台呢，除了满足咱们国内和国际的市场需求之外呢，还有一点其实是未来可以考虑的，就是你有了这样一个大型平台，它可以改装成一些其他的特种任务机，比如说我海监监测飞机，或者用于这种国内的这种这种遥感勘测平台，这都可以。但是这个是下一步的，因为首先来讲你要满足这个国内和国际航运市场的需要，而且你在完成这样的改装的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国内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要占到一个足够的数额。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关键系统都是来自于国外供应商，那么有一天我想把它作为一个国防需要的时候作为改装平台，你可能这个备件就很难拿到，这个系统就很难拿到。因为现在呢我们是作为一个民用平台，那么我们可以全球采购，但是这个平台一旦被你军事化之后，你这个系统就只能依靠你自己来完成了。 嗯，这个就像您说的一样是后话了。 没错，其实说到玉龙刚说到的波音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之前啊，就是在海南岛那次这个抵达我国海南岛最后这个被拦截的美国这个 P8 巡逻机， 对， 其实就是改装自那个波音的737。而且呢这个 C919 如果是加上机身的话，加长机身，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军迷分析可以改装成加油机， 对 啊，包括那个海上的预警机。而且呢其实从整个这个我们之前在说到这个它这个动力心脏啊，就包括这个发动机的时候，也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就考虑过说，如果是啊用于军机的时候，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参军的，为什么叫参军呢？尤其是在参军前景，就是在 C919 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问题。就像刚刚汪主编也说到了，我们这个发动机啊，之前提到这个就是太行的这个涡扇10的太行为核心的自主研发的涡扇20发动机，用于这个运20，其实这就很细的一个问题了，就必须要考虑到发动机。在 C919 参军之前，我们先把这方面的知识产权拥有了，那么才能再考虑后面的加长机身，进行电子的数控平台的一些搭建，用于军方的服务。 我们今天也是对 C919 进行了一个拓展的分析，刚才讲了讲它未来有可能会参军啊，当然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儿呢根据各个网友大家对于 C919 的期待来做出的一个回复了。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 C919 按照大家民用的角度来讲，什么时候有可能我们真正的去做到它，就会去乘坐这个飞机。亚楠能够给出我们一个时间表吗？ 我们这只能推测。如果2016年能够首飞的话，考量到我们按照标准的一点的时间吧，或者说乐观一点时间，两年到三年，完成全部的试航审定，那就是这就是到2018年2019年了。那再做一些运营的实验准备工作，我估计可能要到2019年下半年或者2020年的上半年。才可以投入运营，那个时候可能有机会会坐上这个919。 对，这是在一切认证都非常顺利的情况之下，咱们是可以去坐上 C919。 我觉得没问题，为什么呢？在这个之前，咱们肯定可以拿到这个中国民航局的试航认证。这个肯定，就是国内起码是可以飞的。那国际航线你恐怕就。这个时间就不好说了， 就国内这个就国外的可能时间会更长。 对，因为你国外的市场审定肯定是滞后的，比较慢。 那这个审定之间有没有比如说先是国内的审完了再审国外的，还是说两个会可以一块审呢？ 这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实际上中美之间一直有这样的考量，或者说也进行了长期的接洽。就是涉及到中美双方的这个试航认证系统能不能相互取信的问题。比如说现在中国我们用的试航标准实际上跟美国 FAA 是一致的。如果 FAA 考量过中国民航总局，认为它的试航标准和执行方式是合理和合规的，那么他就说我认可你的标准就行了。那如果一旦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中国的飞机走向国际会更加便利。那个时候 FAA 可能只对中国民航总局的试航审定的方式进行一个认可就 OK 了。而不用再去重新再考一遍。 对，就考试考一遍 就行。但是这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整个这个行业当中的大规则，具体是什么情况还得接着往下走。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已经是看到了 C919 下线的这个好消息，在经过一系列的各种调试和认证工作之后，也许在19年的年底或者20年的年初，我们就有机会坐上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大飞机，翱翔于蓝天之上了。好，今天的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还会和您接着聊。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 我是一个小小朋友，敢有一个大大梦想，没有任何能阻挡我，心中那无限的能量，希望就站在我们前方。我想要飞，翱翔天边，翱翔万载。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每每看到翻越护栏过马路的人都觉得特别的揪心，这万一出了事儿，伤心的何止是家人呢？咱们大伙儿都好好的过马路，小公益大文明，我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滕欢，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现在。